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，最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日本影片《远山的呼唤》的录音剪辑。 北海道根川原野的一家小农户，年轻的妈妈敏子带着刚上学的儿子武志侍弄着这农场。这儿没有男主人，才6-7岁的武志就被当成男子汉使了。 武志，嗨，快来帮忙，来啦！ 姗姗来迟的春天，贵如油的春雨下得倒挺及时。吃饭的时候，妈妈和儿子说着心里话。 雨越下越大了，哟，打雷了。哎呀，真糟糕，今天晚上母牛还要生呢， 这回准生个母的。 那就好了。 武志，有人。 啊！怎么，一个高个子男人在雨里站着？ 哦，对不起，我迷了路了。让我在屋檐底下过上一夜行吗？ 有间放农具的小屋。 行啊。 敏子披上雨衣开开门，把陌生人带到了马房，然后像逃跑似的很快就回来了。 这么晚了，怪吓人的。武志，把家里的菜刀都放到壁橱里去啊。 收拾好他们就睡了，可是武志睡到半夜发现妈妈不见了。 妈妈，妈妈。 敏子这时候正在牛棚里，母牛要生产了，她只好求助于陌生人。 请你来一下。 好的。 这个，把它拴柱子上，用力拉着。 这根绳子。 对，就快好了，快了，再使点劲儿。哎呀，使劲儿，再使把劲儿就行了。对对，马上好了，好了。 夜里的雨像变戏法似的无影无踪了，人们醒来就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女主人的心情似乎也特别的欢快。 武志，快来看，是个母的。 看呐，太让人高兴了。 没， 多好的牛犊， 多好的帮助。可是陌生人吃过早饭就要走了。 谢谢了。 别客气，麻烦你帮我给母牛接生了。 敏子把一个装了钱的信封递给儿子。 武志，把这个交给那叔叔。 妈妈让我交给你的。 不让我一定给你。再见。 小江花，你爸爸不在。 嗯。 怎么了？ 死了。 陌生人接过信封装进口袋，望了望武志的背影，就向另一条路走了。五月的寒冷一扫而光，如今完全变成了盛夏。正在马房里忙着，一回头，春天雨夜来过的那个陌生人正站在他身后。 啊，是你呀。 上次麻烦你了。 哦，不是，你帮了我的忙。我这人手不够，弄得这么脏，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？喝点茶吧，我就快收拾好了。 民子又急急忙忙地干起活来，陌生人一边等着，一边用敏锐的目光观察着这里一切。 太太，我想在这儿打短工行吗？一两个星期，再长点也行。 帮手嘛，我倒用得着，不过这儿雇人要经过农协，再说像我们小农户也出不起大工钱。 你看工钱随便，管饭就行。 那怎么行？请等会儿。 拖拉机过来了，民子又去忙了。傍晚，陌生人自己在马房里休息，民子和儿子在屋子里小声商量着大事。 哎，你看怎么样？ 什么事儿？ 我说那叔叔也许不该雇他，要是像往常雇学生干活倒也省心，这个人真叫人不放心呢。 嗯， 你看住他，他要是干坏事儿，你就来告诉妈妈， 放心好了。要是他干坏事儿，我揍他。 靠你了。 主顾关系就这样确立了。这个陌生人干起活来既熟练又有劲儿，干完活他总是待在马房里。联络官是武志。 饭。 谢谢。 妈妈让我问问你名字。 我叫田岛耕作。 田岛耕作。 你叫什么？ 武志。 武志怎么写？ 武士的武，志气的志。 好名字，麻烦你了。 妈妈，你把门锁上。 妈妈，叔叔说我的名字好。 叔叔名字问了吗？ 问了。 他叫什么？ 叫 已经忘了。真是的。 我吃了。 这样降到底了，明白了吗？这是升高，你试试看。这是升的最高，就是这样，对对。这个表会看吗？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减速，稳着点来。 田岛耕作干起活来是没说的，完完全全是一个勤快的劳动能手。可他为什么来这儿的呢？不要说民子心里嘀咕， 就连来帮忙的房子也替他担着份心。 说是生在九州，跟父亲到北海道千岁办过一个牧场。 哦， 学校毕业在船上干过，也在工厂干过，在函馆干过很多行当。 那现在他家在哪儿？ 不知道。 他太太和孩子呢？ 他都没说。 怎么 啊？ 这么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，只要求管饭就肯在这干活，准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 大概是的吧。 要真这样，你可得多加小心呐。 不要紧，多留点神就是了。 你胆子可真大，得小心。白天出去时候，把存折、钱包、值钱的东西都收好。晚上别忘了把门锁上。 晚霞映红了天空，耕作牵着马走来，武志和何多美俩人嬉笑着骑在马背上，他们多么高兴啊。民子看着，觉得这人是可靠的。可怜的是，他连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有。 过去我丈夫很喜欢骑马，这是两盒蚊香，还有这工作服。我丈夫没你那么高，也许不合身。 费心了。 换下的衣服交给我吧，别客气，很方便。 哎， 你工钱的事儿，尽管你说随便多少，可我就难办了，再少也得有个准数啊。 真的，随便多少。 那么休息呢？也一星期一天？ 不，我不要休息。 要这样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合适的，可你为什么这样？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地方来？ 这个不为什么，很对不起。这些事别问了，跟你没关系。 那你歇着吧。 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店里进了鲜鱼，我送了点生鱼片，哟，拿着。 谢谢。 哦，真够呛啊！就你这么一个女人，养这么多牛，够累的吧？割草来得及吗？你一个人？你的回话。农协的武十兰先生转告我了，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？你丈夫出殡那天是我送的饭，我一看到了你就迷上了。我是个实在人，爱说实话，跟女人我没少来往，老婆死了多年了，我不能老打光棍啊。可是打头人提亲起，我跟他们断了，这是实话。 我知道，知道。 像你这么个美人儿，一个人孤单单的，起早摸黑的干，又脏又累，这何苦呢？我会好好的疼你的，看守都村了。 民子把手一甩，走开。 你这么讨厌我？ 讨厌你。 我就爱这脾气。越生气越招人爱，太太， 欠揍！不给他几巴掌，他还不老实。 我知道了。你再考虑考虑，下次我再来啊。 饭馆老板蒙恬吓跑了，民子怒气冲冲，脸都气白了。 可是站在一边的耕作才刚刚走过来。 没什么吧？ 看见了。看见了，为什么不来帮我？ 我以为你跟他好呢。 跟他好？跟他，跟这种人好？你这人也太笨了。 嘴上说他太笨了，可打心眼里开始惦记他。有了好吃的，总想多给他送去一点，这为什么？连儿子都弄不懂。 吃晚饭。 这些都给我。 嗯，是一个叔叔送来的。 你不吃吗？ 妈妈说不许我吃。 为什么？ 谁知道呢？ 太太，太太，在家吗？ 哎呀，把你吵醒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这就去打高尔夫球，螃蟹很新鲜，这是特意送你的，放在冰箱里吧。 我不能收你东西，拿回去。 你别生气，我懂我懂，上一回都是我不好，只怪我太急茬了，这一回绝不了。不过咱们的事儿你考虑了没有？ 怎么死皮赖脸的，快走吧。 别这样，日子一长你就知道了，我这人还不坏。 真够讨厌的。 来，过来，来呀！ 好，要干嘛？ 没关系， 来人呐！ 好了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！ 放开我！ 谁说人家太笨？这回可知道拎了一桶水来帮忙了。 干嘛？走吧，你等着瞧。咱们后会有期。没什么吧？ 是感谢，是欢喜，是……明子回屋去了。耕作朝屋门凝视了好一阵，自己也回马房去了。被当场捉住的蒙恬恼羞成怒，把两个兄弟叫了来，想找耕作算账呢。 听着，我们哥仨号称蒙恬三兄弟，在咱们北海道东边还有点名气，当哥哥的我受了气，兄弟们还能看着不管吗？看谁厉害。 别装蒜。 怎么你孬种了？那你跪下求饶吧。 嘿， 好，来吧。不过这儿有孩子，到草场上去 也行啊。走。 别跟你妈妈说行吗？ 耕作看武志答应了才放心的走了。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开始了一对三的搏斗。 老三你进来。 大哥， 喂，老二，你上。 经过一番实力的较量，蒙恬三兄弟都不丁，只好向耕作讨饶了。 等等，你等等，不是看谁厉害吗？ 不不， 我认输，我错了，我跟你赔礼，饶了我吧，咱们假和吧，求你。 晚饭的时候，武志一直守着耕作不肯离开，还拿过他的手左看右看。 干嘛？ 叔叔真棒，棒棒！我教你。哎呦啊！哎呦！哎呦！ 哎 呦！ 哎。 嗯？ 你没说吧？ 我说了。 说了。 嗯， 不是叫你别说吗？男子汉要守信用。 是。 武志， 干什么？妈妈，叔叔。 在哪儿？ 真糟糕，女主人病了，纯粹是劳累过度累病的呀。 用力过猛了，要休息两星期。 要住院吗？ 这么疼，你也动不了，住院。 敏子住了院，养牛场的活儿幸亏有耕作包了，应该说他来的正是时候。 武志怎么办呢？ 这孩子说什么他也不肯到我家去住，我只好让何多美去给他做饭了。 眼下农忙，添麻烦了。 没关系，学校正好放假，你要不是受了伤也没法好好歇歇。银子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我说幸亏有那个男人在你家帮忙，要是找农协雇人来帮忙的话，那你就得花上一大笔钱了。啊，你躺着，我去打点热水。哟，蒙田先生。 敏子太太住这儿吗？ 啊，住这儿。 太太你好，真没想到你。 你请进。 不敢当，这点小意思。 啊， 哎， 太太。多保重，再见。有事尽管找我，别客气。 谢谢。 房子抱起蒙恬送来的一大筐礼品，放到了敏子的床边。要说蒙恬这人还可以，知过必改嘛。不过，这也得感谢耕作的帮忙了。医院住久了。怪憋闷的，再说也不放心儿子，打个电话吧。 喂喂，听见吗？妈妈好多了，都能下床给你打电话了，很快就会好的。 吃饭了吗？ 吃了。 何多美做的菜好吃吗？ 不好吃。 不好吃。 嗯。 何多美也不容易了，不好吃也不许剩啊。 嗯，知道。 叔叔怎么样？ 哦，那你就说妈妈问他好，知道吗？好了，我要挂电话了，再见。 不放心儿子是主要的，可为什么要问叔叔好不好呢？是出于礼貌，是心里惦记，这连敏子自己他也说不清楚。现在的耕作也有说不清楚的感情，自打敏子住了院，他关心武志就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。 怎么了？ 何多美回家了。 一个人觉得冷清了。好，睡这儿吧。 知。 啊？ 没有爸爸，够苦的。 嗯。 叔叔的爸爸，也是在叔叔小时候死的。 病死的？ 不，做买卖赔了本儿，拿不出钱还债，就在家旁边的桥底下上吊死了。 哦， 那一年呢，我妈妈不在家，就我跟爸爸哥哥三个人过日子。听说爸爸死了，我们就推着车去了。到那儿，把桥底下吊死的爸爸放在车上，盖上草席，就跟哥哥把车推回来了。村里的人都出来看，我心里难受，真想哭出来。哥哥小声说：“别哭，别让人笑话。”听了这话，我就使劲的忍着，硬把眼泪全都咽下去了。 叔叔真没哭？ 哎，没哭。一个男子汉要忍着的事儿太多了，所以这会儿你妈妈住院，你可不能哭，懂吗？ 嗯。 好，睡吧。 嗯。 武志偎依着耕作，像儿子偎依在父亲身边一样安稳地睡着了。两周过去了，民子出院了，房子夫妇用车把民子送到了家。 妈妈回来了。 啊，小心点。 你回来了，真是谢谢，太麻烦你们了。 丽娜，丽， 你过来呀、啊，去干嘛？ 把他的东西也给拿到屋里去啊。 啊，一晃都半个月了。这些天家里的事儿多亏你照顾，谢谢了。 回来了。 叔叔，我还想去骑马。 啊， 你带我去吧。 不行。 为什么？叔叔，你带我去骑呀。叔叔你带我去呀。 望着儿子缠着耕作那亲热劲儿，民子心情激动。耕作确实该留下当这儿的男主人了。 叔叔， 跟我来。 秋天了，武志跟着叔叔学骑马已经颇有胆量了。 让我上来，我也要骑。 你来追我。 叔叔 腰挺直，腿夹紧了。对，说过好几次了，不要坐在马上，要用腿夹着，懂吗？啊，轻轻拿着。 嗯， 好了吗？稍微放松一点。好的，对对对，走了。 嗯， 再夹紧点，拉紧缰绳。好，再放松，轻轻地拉着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 嗯嗯。 啊？ 嗯。 那你给我学费。 我哪有啊。 怎么连在一边看着的民子也被耕作扶上马背了？ 这是你的马呀。 尤嘎。 缰绳给妈。 你别动啊。别动尤嘎，你别动。给。 你可别松手啊。 武志，拍一下马屁股。 我拍了啊。不行， 你别碰他，你走开，你别碰他。 不行， 你可不能碰他，你快走开， 走开。 明子下来了，耕作又骑了上去。 好好看着，要马跑得快就得训练。现在我拉紧缰绳，他想跑也跑不动。你看他现在耍性子了，看到没有啊？等他憋足劲儿，然后松缰绳的时候，身子要往前趴，懂吗？懂吗？别急，别急。 从此，明子的眼里经常流露出一种爱慕的神色。耕作呢，似乎和刚来的时候也不一样了，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他们渐渐地朝一起靠拢。这天，耕作的哥哥突然来到了镇上，这使耕作既激动又不安。 哥哥，你跑来的？ 嗯。 你身体还好吗？ 哥哥也好吧？ 哦。这点钱，你爱喝咖啡，我想这儿可能没有，就买了点儿。我不知道怎么煮咖啡，还问了店员。哦，这是咖啡豆。 哥哥是从学校来的吗？ 不是，早不在学校干了。啊， 不干了？ 嗯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报纸上把你这个嫌疑犯的名字都登出来了，那你哥哥还能再当教师吗？ 是我干的，跟哥哥没关系。 嗯，社会上可不这么看。 连累你了。 算了，别往心里去。打去年夏天我办了个私塾，好歹还可以糊口，总不能一辈子老是这么躲着呀。找机会还是去投案吧，你说呢？你想在这儿待到哪天呢？ 行的话，我想在这儿待下去。 这么荒凉的地方。那希望你多多保重， 连累哥哥了。 耕作送走了眼里含着泪水的哥哥，捧着咖啡回到了住处。 哦，真香啊。这是刚买的吗？ 是哥哥送我的。 哦，你喜欢喝咖啡、啊、太好了，这是人家送的。 是啊。 你哥哥怎么没来坐会儿？他家住哪儿？ 住在函馆。我小时候就是哥哥带大的。 是啊，我们家全是女孩，都挺亲热的， 你们兄弟是不是也这么亲热？ 请坐。 谢谢。我常想，武志要是有一个兄弟那就好了。别看他年纪小，可到底是男孩，有些事情跟做母亲的也没法深谈。 你也喝一杯吧。 咖啡。好，好多年没喝了。 爱喝吗？ 嗯，结婚前住在博多，常去咖啡馆。 博多？你是从博多来的？ 哎，我们家啊，谢谢，在博多开了一个小五金店。我父母本来想招个女婿继承家业。我先喝了。啊，真香。 你真够苦的 啊。 想没想过要离开这地方？ 我尽量不去想这事儿，只要一想就泄气了。亲戚们劝我卖了这牛场，说妇道人家干不了，我不管，还是顶下来了。不过说句心里话，够苦的。一到冬天，这儿的风可厉害了。我呢，人又长得瘦小，到牛棚去都叫风吹倒过好几次。大风一刮就没个完。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养牛了，每天晚上都这么想。可是一到春天，草场上绿油油的一片，我就想说不定今年年头好，这一来我就又干起来了。 妈妈，洗澡了。 哎，对了，武志他一直想问问你。 什么？ 你能在这儿待多久？ 你说吧，反正我到哪儿都一样。 武志一定很高兴，谢谢了。你真的要去赛马？武志跟我说了。 你看行吗？ 恐怕尤嘎太老了吧。 这匹马还能跑。 是吗？那我给你助威，明天见。 气爽，景色宜人，赛马场上聚集了很多人，大家欢呼着笑着，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的节日。民子带着武志陪着耕作也来了。武志在给马喂糖，民子抚摸着优嘎的脖子，希望他今天会跑出好成绩。耕作在检查工具，三个人像一家人一样亲爱关切。比赛开始了，母子俩的心一直随着耕作和优嘎的快慢而上下跳动。 优嘎加油啊！ 終始左右の足を踏み出す走行で行われ、サラブレッドレースのような派手さはありませんが、しかしそのフォームは大変美しく、日本の線を、描いたようだ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。 怎么办？要输了。 なおこのレース、サラブレッドのような差が30メートル以上続きますと、 快啊快啊、 2周目に入っております。例 ただいま向上前ロッキード戦闘グループが走っておりますがロッキード福祉高校に床号と続いております。床号軍がトップでございます。まもなく大連コーナー福祉高校に床号床号福祉高校に 優雅好样的你可不能输啊。 床号がフリスコープインか、あ、フリスコープインか、床号か、 耕作真的赢得了第一。 見事優勝でございます。絶対ナンバー3、床号、見事トロッターAレース優勝でございます。 尤卡真够卖力的。 可不幸的人，这个第一却招来了刑警的注意。 对不起，你是？天岛耕作吧？ 不，不是。 你不是函馆市的天岛吗？ 我没在函馆住。 尽管耕作不承认，可是从赛马场回来，他就开始踌躇了。什么也不知道呢，因为刚才他到商店为耕作买衬衣去了。 合适吗？ 正好。 太好了， 谢谢你了。 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以后你就搬到里边住吧，夜里挺冷的，再说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。跟你在楼上铺好了被。哎呀，武志，瞧你睡得这样，白天太高兴了，躺下就着了。我从来没见他喊得这么欢。今天你也够累的，洗个澡吧，我去看看水热不热。 太太。 哎。 我想。把活辞了 啊， 我要走了。 哪天？ 明天。 啊，是 这些日子多关照了。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不，不是这么回事。 你前两天还说到哪儿都一样，你说只要我愿意你可以一直在这儿住下去，我还以为你留在这儿不走了。 那会儿我只好这么说，我根本没打算常住。 那么你要去哪儿？去做什么？办完了事儿，你再回到这儿来不行吗？ 太太，请原谅我。说实话，我杀了人。警察在追捕我，我老婆借了高利贷，利滚利越欠越多，没法还清，就上吊死了。那个时候我出门在外，听到消息就赶回家，债主还上门逼债，说他死了是存心赖账，我实在气不过，把他杀了。 都两年多了。 我早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儿。 两年来我一直不敢露面，可最近我有点大意了，我所以留这儿这么久。我回去睡了。 怎么跟武志说呢？ 怎么说好就怎么说吧。晚安。 谁呀？ 是我。 进来吧，把门锁上。 太太，牛生病了。 啊？ 米可病得很厉害。 知道了，就来。 下雨了。春天那个雨夜是耕作帮民子替牛接的生，可现在牛病了，而耕作就要走了，民子不由得流起泪来。兽医准备给牛动手术，民子正要进牛棚给他送破布，耕作站在门边挡住了他。 你别去看， 他可千万不能死啊！他是出奶最多的，不会死吧？ 不会的，太太，回屋去吧。 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哪儿也别去。 民子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，两个刑警开着车子来到了养牛场的大门口。民子把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交给了儿子。 志 啊， 叔叔要走了。 上哪儿？ 不知道，也许见不着了。你去送送叔叔。 我不信。 啊，你骗我，对吗？是假的。啊， 是真的。 假的。 多蒙照顾，在这儿这些日子我忘不了。不知再见了。 叔叔上哪儿去？啊啊！ 这个给叔叔。 叔叔！ 武志追上叔叔，交给了他一个信封。叔叔又把信封塞回给武志。远远地望着耕作和儿子，他哭了。 现在，把 本庭对被告田岛耕作所犯罪行作出如下判决。被告起立。判决书，判处被告2年以上4年以下徒刑。犯罪事实如下：被告人田岛耕作家住函馆市百丁三丁目六番丁，其妻田岛祥子由于无力偿还所借债款自缢身死，时年32岁。被害人松野八郎时年43岁，家住函馆市小新丁15番，以方高利贷为生，曾贷款与被告之妻，1975年6月13日。正值被告为妻守灵之时，被害人酒后来到田岛家逼债，恶声谩骂被告之妻，存心赖债以死了之。为此被告气愤之极，猛击被害人松野面部。 接着是冬天，两个刑警压着耕作坐上火车。北风呼啸，白茫茫的雪原上只见民子的住房牛棚，可没有了牛马的足迹，没有了人的脚印。民子终于把这摊子给收了。蒙恬从人群里挤到了列车窗外，他在窗前望着耕作。 你们认识？ 哎，认识。 对了，记得你是在这附近被捕的。 是的。 还有一站就到了， 吃饭吗？ 不。 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列車は定刻で運転されております。網走からの連絡列車は有毛線中夕月行き普通列車は19時29分の連絡。 刑警们开始吃着盒饭。蒙恬陪着脸冻得通红的民子站到耕作的座位跟前。 太太你好啊，好久不见了，听说你不养奶牛了，到中标金镇上去工作了。 对。 听说你跟你儿子在等你丈夫回来，要等他好几年，这是真的吗？啊，真了不起啊。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呢？ 有蒙恬先生照顾。 啊，那混蛋是他呀，他在照顾你们呢。 是。 那好啊，太好了。 耕作听着，他明白了，看着民子，他的眼里也满含着泪水。 我给他块手绢行吗？ 嗯，行。 耕作用淡